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12月7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0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北京的北二环雍和桥、雍和宫桥西侧东向西的方向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车辆请注意避让。另外，东二环的南段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东四环四方桥到大郊亭桥、东五环远通桥到白家楼桥，以上路段都是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比较缓慢。天津和河北的各条高速目前都是正常开启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河北石家庄涉路全区疫情已经流调5208人，重点人群三轮核酸全部阴性。 内蒙古满洲里新增37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浙江宁波确诊病例感染的病毒为德尔塔变异株。 京津冀三地热点，第24届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开幕，北京证券交易所将与香港交易所加强合作。 北京已经建立奥密克戎变异株检测储备，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快速鉴定。 天津滨海高新区获批成为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单位，将逐步扩大企业创新积分应用场景。 京津冀三地将联手打造自驾驿站，为自驾游人群提供停车、食宿等服务。 国际电讯，奥密克戎变异株已经至少在38个国家和地区出现。 文体方面的消息，冬奥城市志愿者标志系统童心筑梦发布，将应用在城市志愿服务的方方面面。 2021北京网红打卡地评选揭晓，100家目的地上榜。 新书选播特别节目《129人物记》今天为您播出第一篇《公家姊妹》。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先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京津冀区。坐火车途经哈尔滨之后能否进京？没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却无法购买进京火车票，该怎么办？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国内部分城市相继出现疫情，有网友反映进返京又遇到了新问题。那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报道。 有网友提问，自己曾经在14天内乘火车经过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行程卡上有到访过哈尔滨的提示，是否还能进京呢？记者致电铁路12306，客服人员表示，铁路部门进站主要查验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等材料，不查验行程码，但从哈尔滨进站，当地有额外要求。 哈尔滨到北京得拿所在单位社区和属地县市指挥部批准48小时以内的两次间隔大于等于24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凭龙江健康码绿码和北京健康宝的绿码走。 有网友表示，自己曾经在14天内去过上海，当时健康宝状态有弹窗异常，现在14天已经过去，行程卡绿码已经没有星号，但是健康宝还有弹窗异常，被限制进京，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北京12345市民热线客服人员表示， 这个需要前往核酸检测机构检测，之前需要说明要上传到国家卫健委平台，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后，健康宝获取了上传信息之后会赋予绿码。 有网友反映，自己的北京健康宝有绿码，14天里也没有中高风险旅居史，48小时核酸也是阴性，但是无法购买火车票回京。 对此，铁路12306客服人员表示， 在14天之内没有去过中高风险区的人，买不了返北京的车票是北京地方的管控。它有一个具体提示的，你得看提示是什么。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们这可以帮您提报这个信息。你得告诉我身份证号码、现在的具体居住地地址以及到北京的地址都得有，反馈给北京市联防联控部门，他们会结合旅客的旅居史和个人信息进行筛查，看后续能不能解除限制。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确诊病例与内蒙古满洲里市确诊病例为同一传播链。目前，涉鹿泉区疫情重点人群三轮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这是石家庄昨天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传出的消息。据了解，目前石家庄市对涉鹿泉区疫情重点人群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详细情况，请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李亚玲的报道。 12月5号，在石家庄市定点医院观察的满洲里来石人员刘某某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当天，省疾控中心基因测序结果显示，石家庄市12月3号新增确诊病例与内蒙古满洲里市确诊病例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完全一致，属于同一传播链。石家庄市副市长张丰珍： 刘某某在11月24日来石之前，在高风险地区满洲里市一家庭从事保姆工作，该家庭有2名成员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刘某某属密切接触者，且刘某某与石家庄市鹿泉区4名确诊病例在工地同一宿舍生活。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和基因测序结果，可以断定刘某某为鹿泉区确诊病例的感染来源。 疫情发生后，石家庄市围绕重点人员持续开展流调排查，并对重点人群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截止12月5日24时，全市涉鹿泉区疫情已流调5208人，均已采取管控措施。对涉鹿泉区疫情重点人群已完成3轮核酸检测，共检测95768人次，结果全部为阴性。 此外，发布会上介绍，石家庄市将继续加强疫情防控力度，特别是针对元旦、春节等重要景点，加强对商场展会、企业年会等聚集性活动的管理，同时将严格执行跨省旅游经营熔断机制。继续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李亚玲的报道。 石家庄市副市长张丰珍介绍，石家庄市将继续做好重点人员排查、流调隔离，发挥好3个哨点作用，全力管控重点场所，全面加强市场监管，加快推进疫苗接种。 对人员聚集场所执行限流、限量、限数等措施，特别是针对元旦、春节等重要节点，加强对商场展会、企业年会等聚集性活动的管理，提倡婚事缓办、白事减办，防止出现大范围人员聚集。 目前，石家庄市严格执行跨省旅游经营熔断机制，明确要求全市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对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省区市立即暂停经营跨省团队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停止发送接待涉疫地区的旅游团队。石家庄市文广旅局局长曹娜 建议，有出游计划的朋友及时调整行程，非必要不出行。如果确需出行，尽量不要跨省、跨市旅游。目前还在外地旅游的未归人员，避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行结束返回后，要自觉到村居委会或者是社区居委会报备行程，主动进行核酸检测，并做好居家健康监测。 注射疫苗是防控疫情的有力武器，不过对于一些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来说，对于打疫苗这件事还是会心存顾虑。针对这样的情况，天津市南开区社区医院的家庭医生团队通过逐户走访，及时了解老年人的身体情况，并为他们消除顾虑，为老年人接种疫苗提供服务。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咱有高血压、糖尿病，对吧？二型糖尿病。但是呢，咱们平时把血压、血糖控制稳定了，药该怎么吃怎么吃，咱们还是能打疫苗的啊！打疫苗对咱们自己也是一个保护。 刘全来今年72岁，一直有基础病，血压不稳定，打疫苗的事儿就耽搁了下来。 一大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上门问诊，给刘大爷解答疑虑。 针对我们家医团队所签约的患者，比较了解他的病情，比如说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病人，我们每天的入户告诉这些患者呢，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来接种疫苗，接种完以后需要注意什么事项，消除大家的顾虑。 针对这些有基础病的老年接种者，卫生服务中心开通了绿色通道，由家庭医生一对一进行服务，检查身体，测量血压，确保身体状况适合的情况下进行接种。现场设置了五个不同种类针剂的接种台，同时增派志愿者进行排队引导、信息登记等工作，减少等候时间。 我一开始才是想不来的了，但去好几次，那个能打，没别的毛病没有，就有点血压高点，控制好就行了，讲得很清楚，我就才消除了一切的顾虑，最后才决定来了，挺好的，哪儿没难受。 那我打的三针，想着打完了快半小时了，没嘛反应，没感觉也。希望咱大伙没打的呢，就按你针剂就打， 咱也别落后，也为全家的安全。 随着双十二的临近，快递物流再次迎来了高峰。为了织密筑牢疫情防控屏障，天津邮政管理部门聚焦人物同防，监督各快递物流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并将社区快递驿站纳入了疫情督导范围，全方位保障大家的基地安全。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临近双十二，顺丰天津分拣枢纽每天有超过70万件快递流转，进入园区的运输车辆24小时不停歇，落实好邮政管理部门发布的疫情防控期间邮政快递业生产操作规范建议要求，各快递公司都建立了旺季应急防控队。作为顺丰天津分拣枢纽的疫情防控负责人王立昭说， 卸车环节开始，所有的快件都会经过雾化式的消杀工作，二次的专业消杀，六面做消杀，无死角消毒。 进入旺季以来，天津邮政管理部门派出了11个疫情防控督导组，滨海新区邮政管理局的赵海洋每天要把辖区内10多家快递公司转个遍，帮助企业做好人物同防。赵海洋给各个企业制定了防疫台账，落实到每一名员工。 人员从哪里来，是否接种疫苗，是否核酸检测，不定时的进行抽查，都要做到追踪溯源，有据可查。 在做好全市230多个快递网点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市邮政管理局陆续把社区快递驿站纳入疫情督导范围，督导员协助驿站重新划分区域，把取件点从室内更改到门口， 每天都对点位进行巡查，尽量让老百姓非必要不进屋。 预计今年双十二当天，全市快递业务量将达到860万件，同比增长20%。邮政业务旺季将一直持续到明年春节，市邮政管理局将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寄递渠道安全畅通。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地区的疫情情况，来关注内蒙古满洲里市。昨天0点到下午2点，满洲里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7例，其中2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满洲里市昨天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新增的确诊病例中，21例为集中隔离核酸检测中检出，12例为大规模核酸检测中检出，3例为居家封闭隔离核酸检测中检出，1例为重点人员核酸检测中检出。 昨天上午8点，满洲里市启动了第9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截至昨天下午2点，已经采集样本超过17万人份。目前核酸检测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从11月28号到12月5号，满洲里市连续8天开展了8轮大规模核酸检测，累计检出阳性样本396例，目前已经确诊391例，剩余5例正在从异地集中隔离场所向指定救治医院转运过程中。 目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也处于本土新冠肺炎感染者的多发期。昨天，哈尔滨多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据了解，12月5号0点到24点，哈尔滨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7例，都是在集中隔离观察期间和全民核酸检测中发现的。截至目前，哈尔滨全市6个主城区第2轮全员核酸检测已经结束，初筛阳性感染者2人。第3轮6区全员核酸检测在昨天启动。 再来关注浙江宁波。昨天，宁波市镇海区通报3例新冠核酸检测阳性病例，3人为亲属关系。宁波市昨天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这3例阳性病例中有1例为确诊病例，2例为无症状感染者。宁波市疾控中心对确诊病例进行全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这起疫情的病毒为德尔塔变异株，与近期省外多地报告的病例病毒高度同源。 据了解，这例确诊病例曾于11月22号到上海浦东新区开会，并于26号开始实施居家健康监测。两例无症状感染者没有过中高风险地区的旅居史。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疫情消息过后，再来关注三地热点。昨天，第24届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以线上方式在北京、香港两地同时开幕，500多名相关专业人士分别在北京和香港会场参会。三地热点，先来关注这场洽谈会上传出的消息。 北京将支持北京证券交易所与香港交易所加强合作，推动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一批绿色、低碳、具有较强社会责任的优质创新型中小企业。 据介绍，北京正在高水平建设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积极承建全国自愿减排等碳交易中心。香港交易所等也正在探索国内外的碳排放配额市场及自愿性碳交易市场的机遇。欢迎香港投资者积极参与面向全球的北京绿色交易所的建设，推动建立碳账户体系，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促进企业和个人主动降低碳排放水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据了解，截止到今年六月末，北京市绿色信贷余额为1.27万亿元，约占全国的10%，居全国首位。今年1到10月，北京地区非金融企业发行绿色债券规模达到1503.08亿元，同比增长7.8倍，居全国首位。到十月末，碳市场各类碳排放权产品累计成交7455.7万吨，成交额23.2亿元。试点碳配额成交均价稳居全国第一。 在金融服务领域，北京金融发展服务有限公司揭牌仪式昨天在洽谈会京港金融合作专题活动上举行。据了解，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北京金服由祥龙公司出资设立，实缴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北京金服将为在京金融机构和上市企业提供专业服务，打造优质营商环境，以提供国际化、市场化、标准化、一站式全生命周期管家式服务为宗旨，积极履行首都国资责任，构建金融机构和上市企业专属服务体系。 此外，在洽谈会金融合作论坛上，还举行了北京商务会馆改造为北京企业上市培育基地的揭牌仪式。据了解，基地将为在京企业提供改制、路演宣传、投融资对接、辅导上市和互动交流服务，重点做好上市后备企业的上市培育，兼顾中小企业的规范化辅导，力争北京在“14五”期间实现上市公司与准上市公司数量之和倍增。 据统计，截至今年11月底，北京地区挂牌公司910家，累计融资1221.78亿元，占全国的1/5。全市境内上市公司企业共422家，境外上市企业317家，其中今年新增境内上市企业45家，境外上市企业27家。 在医疗卫生领域，北京已经建立了突变株的检测储备，能够在第一时间对奥密克戎变异株做出快速鉴定。这是昨天举行的第24届京港洽谈会卫生健康合作高层研讨会上传出的消息。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世疾控中心全球健康中心办公室主任杨鹏介绍了目前备受关注的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 南非的病例快速上升，近4天呢，还是增长了4倍。它的这样一个有效再生数跟以往的德尔塔来比的话，传播这种能力的达到2.5倍的。因为在南非出现了很多重复感染的病例，大家会关心的就是它的严重程度。现在是看到的是轻症无症状，但是呢，样本量太小。 杨鹏说，为了做好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防控，本市已经建立了变异株的检测储备。通过变异位点的检测，能够在第一时间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做出快速鉴定。 短时间内我们可能应用对的还主要是德尔塔的疫情。奥密克戎的话呢，它还是后边它会出现增长率的优势，如果达到40%，它是到明年1月到3月之间，它才会成为主导。不管是奥密克戎还是德尔塔，我们都是非常高警戒的来应对的。 杨鹏介绍，目前本市已经形成了全链条分工明确、高效衔接的病例报告和调查流程。 一旦发生疫情，疾控应急队伍将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4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核心调查，24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调查。在病例管理方面，本市也建立了市区两级的定点医院，市级有3所，区级有17所。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副主任陈志海介绍，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截至目前，地坛医院共收治了确诊病例871例，无症状感染者196例。在医疗救治上，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手段。 新冠病毒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我们要继续进行探索。 未来5年，北京将以创新、数字、绿色、健康丝绸之路为建设重点，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做出北京贡献。昨天举行的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京港携手共建一带一路专题活动上，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北京市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1到2025年版。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为了让企业安心出海，北京市不断完善一带一路综合服务体系。在商事调解服务方面，北京国际商事仲裁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北京荣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秘书长贾辉说， 目前在国内外设立了90多个调解室，很多的贸易纠纷类型或者是知识产权纠纷类型，传统的诉讼和仲裁的话呢，往往是时间比较长，成本比较高，而商事调解的话呢，是一个速度比较快，效率比较高，成本比较低的一个友好的纠纷解决方式。我们目前的所有的调解的规则、调解员的专家库都是在北京统一的指导，所以不管我们的案件是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通过我们北京的一带一路在线的商事调解平台来提起调解，最终实现一个友好的调解的一个结果。 近年来，北京与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保持持续较快增长。最新发布的北京市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1到2025年提出了14-15期间北京服务和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并形成6方面89项任务清单。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戴颖表示，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围绕创新、数字、绿色、健康丝绸之路，打造国际交往、科技合作、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综合服务5大功能平台，成为推进一带一路高标准建设的试验示范。 据了解，京港洽谈会从1997年开始，在北京、香港两地轮流举办。两地的合作从传统的贸易、投资领域逐步扩展到了金融、科技、文化、医药卫生等领域，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高水平的交流合作格局。本届京港洽谈会以融入新格局、开启新征程为主题，分为开放合作、科技文化创新合作、重点区域推介、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合作4大板块，将举办10项专题活动，会期2天。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的消息。未来5年，北京市石景山区将以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建设为龙头，全面完成新首钢北区及东南区的规划建设，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这是昨天召开的石景山区第13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目标。目前首钢的更新进行到哪一步了？未来会有哪些变化呢？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位于首钢园北区核心地块的六工会是一个由首钢工业厂房提升改造而来，汇聚现代创意办公空间、复合式商业、多功能活动中心和绿色办公空间的城市更新项目。目前11栋办公楼和写字楼底商、一座购物广场都已经建设完工。北京首师昌泰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萌举例说， 整个这个楼呢是原来首钢的制粉车间，到明年底后年初要开的呢是小孩娱乐体验的一个商户，结合未来 AI 人工智能科技馆主题的。 首钢以前的五一剧场将打造为沉浸式剧场和与游戏配套的主题酒店，原来的工厂沉淀池也改造为室外下沉活动广场。 中间两个大沉淀池呢是两个半个篮球场大小的活动场所，夏天的 live house、 小型的不插电的音乐会，年轻人在这里面跳个舞，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儿做小冰场，让孩子们进来滑个冰，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场景。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就彻底开放给大家。 冬奥赛事临近，紧邻首钢滑雪大跳台的首钢香格里拉酒店、餐饮等配套设施也即将投入使用。根据规划，未来五年，新首钢将全面完成北区及东南区规划建设，到2035年左右，努力建成具有全球示范意义的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首建投公司副总经理王大明表示：“ 服务保障冬奥和服贸，北区冬奥、石景山、工业一村三大区片呢，2021年年底呢全面完工，人才滋补两个区片呢，优化开发时序，成熟一片开发一片。” 天津滨海高新区获批成为企业创新积分制第二批试点单位之一。昨天，科技部火炬中心官网发布了关于同意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46个国家高新区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据了解，接下来天津滨海高新区将加速推动企业创新积分制方案落地实施，逐步扩大企业创新积分应用场景。 企业创新积分制是科技部火炬中心在国家高新区试点推广的一种新型政策工具。这一试点将通过构建一套符合区域发展实际的企业创新积分指标体系，对企业发展的成效及潜力进行定量评价，从而建立起对研发能力强、成长潜力大的科技企业的主动发现机制，有效撬动社会资本、金融机构和政府资源等对创新积分排名靠前的企业进行精准支持。去年9月，科技部火炬中心在杭州、西安、成都等13个国家高新区启动了第一批试点工作。 打造雄安智能造行业地理标志，建设千亿级宠物产业集群。近年来，河北省邢台市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特色产业，正在加速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奋力打造高质量赶超发展样板地。请听邢台台记者铁宁的报道。 在邢台仁泽区邢湾镇，总投资15亿元的邢湾智能制造云园区项目正在紧张施工。负责人刘晓波告诉记者，总体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产业聚集、行业领先、功能完备的智能制造园区，形成具有影响力的邢湾制造行业地理标志。 园区建成以后啊，将通过供应链金融结合共享仓库，为客户解决资金需求问题，放大客户的经营规模，再通过互联网、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促进整个邢湾产业的转型升级。 项目早一天投产达产，就早一天为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力。为此，仁泽区加强对接力度，全程包联代办，促进项目尽快投产达效。仁泽区投资促进局局长赵斌： 我们实行五位一体项目责任制，寡掌小号携起解决问题，落实妈妈式服务，以借工地、借设备、借产品为标尺，考核项目进度。 好项目要引得来、推得快，更要早投产、促达产。近几年，邢台南河区围绕宠物产业的广阔市场，建设了一批相关配套产业。目前，南河区从事宠物产业及相关市场主体达8600余家，产值达到了170多亿元，带动就业10万余人。宠物食品的产销量在全国占到了60%，猫砂产销量占全国1/3。南河区宠物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周曼曼： 下步我们将围绕着宠物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加快宠物特色小镇建设，强化与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等科研院所的合作，打造国家级的宠物产业研究院，5年内呢，打造成千亿级宠物产业集群。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京津冀三地将联手建设自驾驿站，为自驾游客在京津冀区域内停车、休息、餐饮、住宿、补给等提供服务。前不久，京津冀三地文旅及市场监管部门共同组织制定了自驾驿站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京津冀三地将建立信息服务平台，为公众提供自驾驿站的信息查询、咨询和预订服务。 昨天上午9:27，北京第一趟经张集淮高铁去往张家界的高689次列车从北京西站发车。据了解，这趟列车沿途停靠定州东、石家庄、邢台东、邯郸东等16个停车站，终点是张家界西站。随着昨天张集淮高铁，也就是由张家界经吉首到怀化的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北京到张家界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24小时左右缩短到最快10小时35分。 即日起，全国巡游出租汽车统一约车电话95128正式在天津市上线运行。据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介绍，目前天津市近3.2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已经全部安装了车载智能终端，随时可以承接市民的电话约车服务。 据介绍，95128是交通运输部在全国推广应用的巡游出租汽车电话约车服务，将重点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方便老年人出行打车。天津95128电话约车将24小时受理市民的预约业务， 乘客拨打95128，说清自己的候车地点和乘车目的地，就可以完成预约。一般情况下，出租汽车1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预约地点。相关部门提醒，乘客拨打电话约车成功后，请首约候车，避免造成出租汽车驾驶员空驶而产生损失。关注3D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100.6 京津冀之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宣布，决定在12月15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据介绍，这次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 1.2 万亿元。本次下调之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 8.4%。 专家表示，降准可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有效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长期稳定资金来源，增强金融机构资金配置的能力。这一举措有利于加强跨周期调节，优化金融机构的资金结构，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 天宫课堂第一课定于12月9号下午3:40开始。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在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据了解，本次太空授课活动将采取天地互动的方式进行。三名航天员将在轨介绍，展示中国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并与地面课堂进行实时交流，传播载人航天知识。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全程现场直播。来听报道。 此次天宫课堂在中国科技馆设置地面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设置地面分课堂。届时，三名航天员将在轨介绍展示中国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物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并与地面课堂进行实时交流。 同学们， 大家好， 我们是 神舟13号飞行乘组， 我是指令长翟志刚， 我是太空教师王亚平， 我是航天员叶光富。 天宫课堂即将开课， 大家可以向我们提问， 一起感受奇妙天宫。 电影中没有的结局在现实中实现了。2014年，一部打拐题材电影《亲爱的》上映，片中孩子被拐后，父母痛苦的数年追寻，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昨天，在深圳警方的主持下，电影中韩德忠的原型孙海洋，终于和被拐14年的儿子孙卓拥抱在了一起。据了解，近日，公安部指挥多地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了多起拐卖儿童案件，找回了多名被拐10多年的男生，孙卓就是其中之一。昨天，公安部部署在广东省深圳市开展团圆行动，认亲活动在孙海洋和儿子也是第一组相认的家庭。 2007年10月9号晚间，当时仅有4岁的孙卓被人拐走，之后孙海洋和妻子就踏上了漫长的寻子之路。今年10月份，深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在侦办一宗拐卖儿童积案时，获取了重要线索：山东阳谷籍男子吴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与此同时，公安部团员行动也通过人像对比，发现山东聊城阳谷县某男孩与孙海洋被拐的儿子孙卓高度相似。之后，经过 DNA 比对，确认孙卓与孙海洋夫妻符合亲缘关系。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某已经被抓获，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作为年度汉语盘点活动最具网络特色的组成部分，昨天2021年度十大网络用语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本次发布的十大网络用语依次是觉醒年代、 YYDS、 双减、破防、元宇宙、绝绝子、躺平、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和强国有我。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疫情。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被世卫组织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之后，仅两周不到就在多国蔓延开来。世卫组织近日表示，奥密克戎毒株的踪迹已经遍及该组织划分的全球六个区域，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发现了该毒株的感染病例。也有专家表示，奥密克戎毒株实际传播范围可能超出已经报告病例的地区。 迄今，世卫组织未收到关联奥密克戎毒株的死亡病例报告。全球尚无该毒株传播力、致病力、二次感染风险和免疫逃逸能力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数据。有专家认为，要掌握更多有关奥密克戎毒株的情况，还需要几周时间。 西班牙一家医院爆发了新冠病毒聚集性感染，60名医护人员确诊。根据西班牙媒体当地时间12月5号的报道，西班牙卫生部门通报，马拉加市一家医院爆发新冠病毒聚集性感染。 根据医院方面发布的消息，有60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均为在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中工作的医护人员。据了解，这次聚集性疫情感染源于这家医院173名医护人员近日参加的一次聚餐活动。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发言人佐敏吞6号说，因煽动他人危害国家安全和违反自然灾害管理法，原民选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当天均被法院判处4年监禁。 今年2月1号，温敏、昂山素季以及全国民主联盟民盟部分高级官员被缅甸军方扣押，军方随后宣布实施为期1年的紧急状态，国家权力被移交给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2月3号，温敏和昂山素季分别被缅甸警方起诉。 缅甸国家电视台在当地时间12月6号报道表示，经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敏昂莱核准，原民选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的刑期均由4年减为2年。报道表示，他们将不会被移送监狱，而是继续在目前的住所内监禁。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冬奥及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制服和注册中心开放运行，城市志愿者誓师大会也于昨天在北京和河北张家口两地同时举行。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制服和注册中心正式开放运行，工作人员在领取身份注册卡后进行现场激活，就可以凭卡领取制服装备。作为参加冬奥会、冬残奥会人员的官方证明文件，身份注册卡上标注着持卡人信息和通行权限等内容，并以专属色块和代码区分国际奥委会、国家地区奥委会、北京冬奥组委、主转播商、新闻媒体等8类注册人员类别。除了现场发放外，制服和注册中心正在以邮递方式向境外注册人员寄送。 境外注册人员自2022年1月4日零时起，可凭身份注册卡和本人有效护照入境，在机场激活中心和各场馆注册设施办理激活业务后，即可获准进入场馆。 北京市的冬奥城市志愿者誓师大会在京张高铁清河站举行，现场发布冬奥会城市志愿者标志，来自北京市的50多名冬奥城市志愿者代表参加了誓师大会。场馆周边志愿者、城市志愿服务站志愿者、冬奥冰雪运动场所志愿者等7大类城市志愿者服务队接过队旗，标志着全市志愿服务正式进入北京冬奥会周期。 在昨天举行的誓师大会上，北京城市志愿者标志系统“童心筑梦”正式发布。据了解，童心筑梦的核心图案来自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标志中的新手标元素，包含和平鸽、手掌、爱心、火焰、雪花等多重意象。其中羽翼高扬的和平鸽象征着和平、友谊、团结、公正的奥运精神，也象征勇敢坚强、拼搏进取的意志振飞欲翅。 张开的手掌代表志愿者伸出的帮助之手、服务之手，体现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燃烧着的爱心火焰代表着志愿者的热心和真心，展现用心服务、与人温暖的精神力量。晶莹剔透的雪花点明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季节元素，充满了活力。 据了解，北京城市志愿者标志系统将应用在城市志愿服务站点、志愿者服装、志愿者证书等方方面面，助力广大志愿者以最饱满的状态投身冬奥，积极奉献。 让志愿者的微笑成为北京冬日街头一道温暖的亮丽风景。 河北省有八人有望获得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为历史最多。昨天召开的河北省第三届冰雪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河北省有32人入选了国家队，在钢架雪车、雪橇和越野滑雪项目上有望取得历史性的突破。 前不久，谷爱凌在2021-2022赛季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美国斯廷伯特站的比赛中，史无前例地完成了超高难度的1440度的动作，拿到了女子大跳台的冠军。这次夺冠也让谷爱凌面对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信心倍增。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正滑上跳台，右转，腾空，空翻两周转体1440度，稳稳落地，所有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谷爱凌在前两轮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下，第三轮继续挑战极限，几近完美地完成了三周前刚刚学会的超高难度的1440动作，也成为了首个在正式比赛中完成这个动作的女子运动员。谷爱凌称这个动作是她在训练中自然发生的，她第一次完成这个技巧动作是在奥地利的史杜拜雪场，当时教练甚至都不在身边，只有妈妈拿着手机帮她记录了这一切。新赛季的首秀，第一次参加大跳台世界杯，谷爱凌以超高难度动作完美完成了比赛，并拿到了冠军。这也让她对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更添信心。 我做了这个1440动作，等于是一个新的大跳台动作，所以对我来说等于是一个新的项目，而且当然是我第一次赢得大跳台的金牌。能做到这个，我感觉是非常特殊的。 我觉得每次比赛都会为我提高信心，因为我现在是最年轻的运动员之一，我比赛经验是最少的。不管是赢或是输，我每次比赛都在继续学习。 北京冬奥会，谷爱凌将参加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U 型场地和大跳台三个项目，并且都极具实力。对于如何安排这三个项目的训练时间，谷爱凌有着自己的方法。 接下来的学季都是比赛了，所以哪个项目比赛我就等于在训练哪个。昨天我刚赢了大跳台比赛，然后明天开始U 槽世界杯，所以明天就是U 槽训练了，等于是。 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下午在保定市涞源县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河北省第三届冰雪运动会将于12月下旬在涞源开幕。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冯烨的报道。 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泽峰介绍，河北省第三届冰雪运动会开幕式拟于12月下旬在保定市涞源县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举行，闭幕式拟在保定市涞源县华中假日酒店会议中心举行。 这期间呢，我们将举办河北省的冰雪运动展，保定市的第三届冰雪运动会，同时也是喜迎冬奥冰雪嘉年华的启动仪式，还要组织群众性的冰雪运动推广普及的现场观摩活动。 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处长王家刚介绍，河北省第三届冰雪运动会预选赛及2021年河北省冰雪联赛已于9月至11月期间在全省8个城市举办30场比赛，设有轮滑、滑轮、陆地冰壶、滑冰、冰球五个大项，71个小项， 各小项总分前八名直接晋级河北省第三届冰雪运动会的总决赛，实现了河北冰雪赛事以冰雪运动会为塔尖、冰雪联赛为塔身、冰雪运动进校园为塔基的金字塔赛事体系的构建。 张泽峰介绍，我省仅用一年多时间建成保定涞源、承德玉道口和张家口崇礼国家冬季项目三大训练基地，成为全国冬季项目训练功能最齐全的省份。三大基地在冬奥竞技备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在新加坡进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世界杯决赛，昨天产生了男女单打决赛人选。男单世界第一樊振东以4-2击败队友王楚钦，将在决赛中与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一决高下。王艺迪苦战七局力克陈梦，与另一位国乒队员孙颖莎成功会师女单决赛。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沈彤的报道。 昨天女单半决赛最引人关注的较量当属孙颖莎对阵日本的早田希娜，结果孙颖莎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四局，以4-1淘汰对手晋级决赛。赛后孙颖莎认为， 早田也是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选手吧，包括他的单板质量还有前三板还是有一定的特点吧，自己也是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吧。 另一场女单半决赛，王艺迪顶住压力以4-3战胜了队友奥运冠军陈梦。 我觉得整场比赛自己打得挺好的吧，第七局领先比较多吧，可能自己在心态上可能出现一些变化，对方格杀的也比较凶吧，可能自己打得比较小心，可能 当真的被追回来的时候，咱自己也就放下了。 展望今天女单的决赛，孙颖莎却是出言谨慎， 全力以赴去准备吧，最后一场比赛了，希望自己能够不留遗憾的去完成好吧。 随后进行的两场男单半决赛，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在一场内战当中以4-2击败了队友王楚钦晋级决赛。赛后樊振东表示，王楚钦抢开局的做法还是收到了效果。 今天的比赛他的这种开局的进入状态包括发动还是会更快吧，我觉得他今天整个的这种质量包括这种速度给自己还是很大压力吧。 另一场男单半决赛，日本选手张本智和4-1战胜巴西名将雨果，这样今晚樊振东将从张本智和争夺本次 WTT 世界杯决赛男单的冠军。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出台的《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2021到2025年版》提出了包括文旅消费潜力释放行动在内的10大专项行动。未来五年打造重磅旅游消费产品，累计推出300个北京网红打卡地。昨晚在吉祥大戏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举办了2021北京网红打卡地评选活动，发布了第二批100家上榜的目的地名单。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人文景观类推荐榜单，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 继2020年本市首次推出100家网红打卡地后，今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再次开展了2021北京网红打卡地评选活动，共征集自然景观、新消费场景、夜间经济、阅读空间等10大主题场景。街区园区类上榜目的地库车小镇常务副总裁张玉兰介绍：“ 我们的口号是库车库人库生活，喜欢车的呢，到我们库车小镇有能买车换车。”个性改装自驾游的小镇里边聚集了自驾游俱乐部、老爷车俱乐部，包括我们的房车俱乐部，打造多业态融合的这种线下的沉浸式场景。 餐饮及创新零售类上榜企业，阿根廷牛排馆总经理李媛媛说：“ 我们主要是一家就是以阿根廷的美酒和美食文化为主题的一个餐厅，然后我们是有将近100款阿根廷的葡萄酒去搭配店里的每一款菜品。我们的菜品呢是以阿根廷的美食为主，当然也有一些是用阿根廷的方法来做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店里的一些摆设，是我们这么多年从阿根廷往返背回来的一些小的物件。” 根据统计，今年的评选活动全网共海选征集到打卡地提供线索2000多条，最终300家入围投票候选名单。10月15号到29号，经网络公开投票，全网参与人次超过568万，最终评选出100个北京网红打卡地推荐名单和196个提名推荐。 随着天津市各区线下演出的有序恢复，多台惠民儿童演出，包括儿童剧、魔术亲子秀、儿童音乐会等，将会在本月轮番上演，均支持天津文汇卡优惠购票。 在儿童剧方面，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演出的大型芭蕾梦幻儿童剧《胡桃夹子》和儿童音乐歌舞剧《猫鼠新传》将分别于12月10号、11号和12月25号、26号在光华剧院连演两场。 科学实验魔术剧方面，12月11号、12号，捣蛋鬼剧团带来的亲子秀科学互动剧《疯狂实验室》将在金湾大剧院连演。儿童音乐会方面，12月24号，《藏在袜子里的礼物》主题亲子音乐会将在光华剧院上演。 北京天文馆对票价免费及优惠政策做出了调整，12月8号开始，天文馆展厅将对所有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免费开放。除了未成年人之外，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现役军人、警察、消防救援人员和消防救援院校的学员、残疾人、宗教人士、见义勇为人员等都可以凭有效证件免费预约参观展厅，医务工作者可以在2022年度凭有效证件免费参观。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之后，129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高潮。北京出版集团即将出版的《唤起全民族的抗战：129运动人物记》， 记述了一代爱国知识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青春选择、信仰追求、理想坚守。12月7日至12日，京津冀之声新书选播特别节目将用6天时间节选播出书中部分人物故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追怀前辈，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京津冀之声与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出，敬请关注。 129人物人物记，今天请听第一篇《公家姊妹》。 在129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中，有这样一对来自燕京大学的姐妹，她们不仅在1935年12月9日那天投身到了那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当中，还让这次运动的爱国抗日的火种传遍了全国和世界各地。他们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龚普生和他的妹妹，外交部第一任情报司，也就是后来的新闻司司长龚鹏。这对姐妹的父亲龚振洲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国民革命，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辛亥革命时期安徽的著名革命党人。龚振洲时常以自己20多年的亲身经历向女儿讲述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1932年，龚普生来到了北平，进入燕京大学学习。在那里，龚普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并得知了苏联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这些对于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日本侵华后，龚普生又得知中国有救国为民的红军，于是很受鼓舞。那时的龚普生思想活跃，一边学习革命理论，一边主动接触进步学生，和他们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各项学生爱国活动。1933年，妹妹龚鹏入校时，燕园之内已不再是单纯的读书生，各年级组成了多个小组会，大家讨论着民族战争中学生的任务，中国是怎样沦为半殖民地的等与时政相关的题目。1935年5月，同学们改选了原本并不引人关注的学生会，进步学生在选举中获得多数通过，龚普生任副主席，龚鹏担任财务部长。也是在那一年，日军不断的寻衅滋事，北平风雨飘摇。日本通过了和美协定，攫取了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从北平撤走，街头上常常有横冲直闯的日本宪兵，到处是日文书、东洋货。不久，日本人占据了丰台火车站。为了推行丧权辱国的和美协定，1935年12月初，国民政府筹备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同年12月7日，按照中共北平临委决定，北平学联代表大会通过。2天后，在北平城内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请愿游行。12月9日，燕京大学组编了6个大队，每队90人，下面还设有小分队。龚鹏是6个大队长之一，他和几个同学一起拿着牛皮纸卷成的话筒，呼喊抗日救国口号，向群众发表抗日救国演说，挥泪控诉日军在东北的暴行，谴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当游行队伍行至西直门外的高粱桥时，学生们发现桥上戒备森严，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满脸杀气的武装警察。此刻，龚鹏正在队伍的最前列， 他站到高粱桥头一个高高的土墩上，挥手高喊：“同学们，冲啊！”那豪迈的声音直冲云霄，大家跟着他一拥而上。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冲散了军警的防线，警察们挥舞起棍棒和刀鞘，一些人被打伤，可是他们毫不退却。当学生们分两路来到了古老的西直门城墙下时，城门已经牢牢紧闭，学生们也被堵截在了这里，四周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学联负责人决定就在城楼旁召开群众大会。正巧城楼附近有一个老百姓搭的唱戏台子，于是变成了天然的主席台。同学们相继发表了抗日救国的演讲，场面非常热烈。北平的老百姓都亲眼看到了12月9日这一天发生的大事，可是国民党的新闻检察官却封锁了相关的报道。不过这道封锁却被打破了。龚普生与龚鹏姐妹俩就读的燕京大学是美国基督教新教教会在中国办的大学，学校里有很多外国教授和他们的记者朋友。针对这一特点，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的龚普生与燕京大学参加129运动的领导骨干一起，一直以来都在努力开展对外联络工作。他们把和外国教授以及记者的交往沟通当成一项重要的对外宣传工作，并通过他们将中国抗日斗争的真实情况报道到了国外。其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129运动中进步学生们的亲密朋友。龚普生在未名湖畔与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在129的前一天，龚普生把即将游行的计划和各种宣传品交给斯诺夫妇，请他们去通知北平的外国记者。129那天，斯诺夫妇他们听见了北平学生的怒吼，他们把游行的场面摄入镜头，其中有学生队伍的雄姿，也有国民党军警毒打手无寸铁的学生和用水龙冲击学生队伍的实况。当天斯诺等记者们就把电讯发出，把129的消息传到了全世界。之后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燕京大学学生会于1935年12月12日上午10点左右，在燕园未名湖畔的林湖轩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这场记者会由龚普生和龚鹏姐妹主持，这是中国学生举办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在这次129运动中唯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后，129运动的消息迅速成为世界各大报刊的重要新闻，把爱国抗日的火种传遍了全国和世界各地。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志强、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0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王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6.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